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六面，倒数第三行：佛慈龙王，若利偷盗，即得十种可保性法。何等为十一者？自采淫疾，王贼，水火皆非爱子，不能善灭。二多人爱念。三人不欺负。四设方赞美。五不有损害。六善民留步。七处众无为。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，今天接着看，把财命色利安乐，辩才居足无缺。佛在经上不仅是这部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，这种事实真相就是因缘果报的真理。不但世间法如是，出世间法了也离不开这一个定律。定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理，我们要深深地去体会，深深地信仰。做窝，这个窝的果报就是此地讲的十种宝性法的反面。了解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为什么不断卧修善？人都希求好果报啊！世间人，无论是今人、古人，此方他界，一切众生无不求财富、寿命、智慧，能不能求得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决定可以求得。所以佛家常讲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可是求一定要如理如法的求，不合理不合法，这个求没有感应。只要如理如法了，没有求不到的。不杀生这一条里面，果报无比殊胜。许许多多殊胜果报里面，最重要的是长寿，健康长寿，这是第一德了，决定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。可是这一条许许多多人很难做到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习气太重了，嗔恨的习气，功高傲慢的习气，在对人对事对物不知不觉他就起现行，依旧造恶业， 所以佛教导我们，烦恼要断，习气更是要断。啊，我们看到佛门呢，这个造像的艺术。啊，你看看阿罗汉的像，个个不相同啊。但是仔细去观察他的像啊，还是慈悲。菩萨的造像呢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几乎菩萨这个面貌啊都相同的。什么原因呢？阿罗汉恶业是断掉了。我的习气没断，啊，菩萨了，连习气都断了，所以面貌慈祥和蔼，一切众生看到都生欢喜心了，跟阿罗汉不相同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能够体会得到，知道如何学习，啊，最重要的是要断习气。啊，习气怎么个断法呢？我们必须要讲求方法。啊，当然，最有效果的方法是把我们的生活行为啊，待人接物，啊，我们录成录像带，然后回来自己看看，这是个好办法了。可是没有人帮你去录啊。啊，于是我们想到古人。啊，古人用什么方法呢？天天对镜子。啊，当你心里有喜怒哀乐的时候，你把镜子照一照自己。看看自己那副德相，啊，这就能醒悟过来啊。啊，其实只要自己留意，自己肯用心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别人，看自己看不到，看别人。别人就是我们一面镜子，我们看到人家，颜色、表情、语气不善的时候，我们又作何感想呢？回过头来想想自己，对待别人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啊，夫子给我们讲啊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啊。啊，你看看你善人的样子，不善人的样子。啊，只要自己肯留意，就知道啊，改过了。就会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会很用心的去学习，唯独粗心大意啊，这个人难啊。但是这种人多啊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，这一类的人正是佛在经典上常常说的可怜悯者啊。可怜悯者，我们决定不能责怪他。为什么他可怜啊？可怜在哪里呢？没有人教啊。 中国古人所讲的，他没有受过教育。中国人所讲的教育跟现在的教育意义不相同。啊，你现在念到大学，念到博士，博士学位拿到了，啊，中国古人面前，他们那个心目当中，你没有受过教育，没有受过做人的教育。啊，所以今天学校教学的是科学技术、技能。孔老夫子教学四科，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个是言语，这两门没有，啊，只有后面正四跟文学。古圣先贤的教人呢，不但在中国，我们在外国看看所有宗教的经典，宗教它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每一个宗教教学都是超越时空的，超越国土，超越种族，也超越宗教。啊，这是德行的教育。今天这个名词叫人文教育，教你怎么做人。只要会做人，人与人才能够和睦相处，才能够平等对待。和睦相处的根本基础是平等对待，没有平等就决定没有和睦。共高我慢就是没有平等的，总觉得我比人高，人不如我。世出世间大圣大贤，他们何以能成为圣贤，就是他们的心平等。所以在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业因果报，佛的业因第一条平等心，平等心是佛，六度心是菩萨，菩萨还没有做到圆满的平等呢。啊，所以平等难呐，一定要学。啊，平等心先前，又能够啊自卑而尊人，这个人就是圣人。我们成为大圣了。平等里面呢，能够尊敬别人，能够自己谦让，这是佛，这是大圣。我们应当要学习。佛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真正的原因就是没有接受圣贤教育，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，前途一片黑暗。佛法的基本法就是十善业道。 那么在这个第八句所讲的财命色利，财是财富，命是寿命，色利是健康，这个利还包括能力，得安乐，不仅如是，还得辩才居足无缺。辩才是处世待人接物必须具备的。不但自己得利益了，而且还能够帮助别人。第九啊，常怀施益，这个施是帮助别人，常常存帮助一切众生的意念，常存这个心，遇到众生有需要的时候，自自然然呢，他就欢喜施舍，这是真实的德行，命中升天。这是说明你还没有发愿，出离三界，你的果报在天上啊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能够觉悟，偷盗连升天都办不到，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？不要把这一桩事情看清了。偷盗范围深广无限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犯，犯而不能够觉察。所以念佛念了一辈子佛，到临终的时候不能往生，还要怪佛不灵。我度依教奉行呢，念了一辈子为什么不能往生，佛不来接引。不知道所谓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啊。这个心散乱就是你的心里头还夹杂着许许多多的恶业在里头啊，你怎么能往生呢？你这个佛号念得不相应啊。道理在此地。这个偷盗我平常讲也讲得很简单，大家容易懂。就是喜欢占便宜的念头，这个念头是盗心。占别人的便宜，占公家的便宜，在寺院里占常住的便宜，太容易犯了。拿起常住的电话，跟朋友聊天，都是偷盗啊。谁懂这个道理？ 有必要的事情，言语越简单越好啊。今天谁懂得爱常住物？我们要多想想啊，我们有没有浪费常住物啊？《地藏经》上讲的果报太可怕了啊！到十方常住屋，佛不能救啊！佛在经上讲啊，你破戒造无逆十恶罪，佛都能救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我们在这个《无量寿经》上读过的。造无逆十恶罪，临终忏悔，佛还能帮助你往生。到十方常住屋的这个罪，佛不能救。为什么呢？不通忏悔。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。我们往往把它疏忽掉了。实在讲，比杀生的罪更重啊！杀生，你杀人，杀这个众生的，杀他的生命呐！你没有断他的慧命啊，那是一对一的责任呐！容易忏悔呀，这个偷盗啊！特别是偷到常住物，这个常住是尽虚空变法界，四众弟子都是债主啊，比偷到国家的物罪还重。国家说你这一国，而人口地区还是有限的，像中国大国也不过是12亿人。你欠12亿人的债，可是虚空法界就没有数量了。常住是通虚空法界的，懂得的人太少了。而且看的时候，看大家好像都占常住的便宜，都占别人便宜，看成习惯了，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了。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，障碍升天，所以常住物要爱惜，点点滴滴都要先想一想。末后一句，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后成佛时得证清净大菩提智，如来果地上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，他是怎么证得的？彼有因有啊！佛法讲因缘，必定有因缘。因是自信本具智慧的能，缘是在行菩萨道时候积功累德，这是缘呐。你有因没有缘，果报不能现前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把它想通。舍利菩萨、等觉菩萨。清净大菩提智没有圆满，缘还欠一分呢。缘是修功啊，修得了还欠一分呢。 所以这个不偷盗的意念要把它断得干干净净，这个不偷盗的行为当然就没有了。这个就是从根本修，那么这是世尊在此地给我们讲的十种可保性法。华严经上说，性为道源功德母啊。儒家讲啊，人要无性，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。如何能保持现在人讲信用？在佛法更深一步，保持信心。自信信他。欧耶大师在《弥陀要解》里面给我们讲六个信。信自信他。信因信果，信事信理。如何能保信呢？这十种方法了。成就我们在修学菩提道上的信愿行三资粮。信是头一条啊，这个道心不舍，你的信就没有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三资粮头一个都没有，后面两个就别不谈了，你怎么能往生？所以古大德常讲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我们读读这一部经啊，细细去思维，我们就明白了，了解肯定了为什么往生的人这么少。那么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，自己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往生。这个对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之大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